他那个工作室很大吗？那个工作室 也是一个院儿， 哦，也是一个院落。 西大磨厂胡同有七个院儿，都是世界顶级的建筑师。 哇、哦， 他们在那儿扎堆儿了的， 看看 好棒啊！ 就在那条街，据说是你走路都不需要六分钟，但是这条街上就凝聚了就是那些一流的建筑。而且特别安静， 想不想去？ 想去啊， 是不是？ 当然想去了。 对， 这都在那个西大磨厂胡同吗？ 对，就在那条胡同，不太好找。 附近，你得去溜达，去感受。 啊，你得去拿着地图反复找，因为它在一个就是比较。 我想问一下，其实我也逛过几次哈、啊 嗯， 确实像你说那样， 嗯， 它那个标识啊，它不是很明显的， 对、 嗯， 它就、 嗯、 也就是那个味道吧，就是让你去、 嗯、 让你下功夫去找到一个地方、 嗯， 亲眼看到，亲身体验， 嗯、 它就要这种感觉，对 吧？ 就在自己熟悉的城市里与一些。你不熟悉的东西重逢， 哎呦，每次重逢都是蓄谋已久嘛，是不是？ 对呀、啊， 念念不忘。 对对，肯定 是 的。 嗯， 你说这两家，就这刚才说两家，一个影视，一个刚刚叫的那个、曲灯那家， 那家也都是，他们都是影视下边， 哦，都是影视下边， 两家两个院子啊、 哦哦哦。 嗯， 想问一下，其实我们作为这个节目哈， 嗯。 价位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吗、 嗯、 就是比如说你不用说价格、就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吗？ 还好，因为比如说我知道北京有长城脚下的院子， 嗯， 那个也是跟它的价位差不太多、 哦、 但是它房间特别少、 哦、 就是人很少的时候，你维护一个酒店可能需要的成本就摊开来的话可能要稍微高一点， 对对对， 所以它可能感觉、嗯、但是另一个好处它是比较近， 比较近，对对，不用开车呀、啊。 对，它是这种属于城市当中的闹中取静的感觉， 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不一样。 大隐隐于市嘛， 对 呀、 啊嗯。 你看，你说在这里是居住、 嗯、 饮食，解决吃饭的问题，周边有很多饭馆，这里面是可以给我们提供，还是我们要出去吃？ 嗯，他们的餐食是偏西方一点、 哦、 偏那种现在比较流行的健康餐那一点。 哦，我知道了。 如果是 以秋葵为主。 好歹有个鸡肉沙拉吧， 没事， 还有红薯。 他对秋葵过敏， 我吃不了秋葵。 对对，他就很西化，就对了，对不对？哦。 然后周围有很多吃的，因为北京党的 啊选择可多了， 很多。 嗯， 而且外地游客虽然多吧，但是外地游客他会，比如说烤鸭吧， 嗯 嗯， 北京坊有正宗的北京全聚德嘛， 嗯， 外地游客基本都被分流了。 哦、 然后还有新中式的一些，我就不提名字了， 很多很多的 很多的那种烤鸭呀什么的，你可以选，你可以选环境啊，可以选风格、 嗯、 选人少啊，都可以。 嗯， 其实我觉得这样就是更好，因为各种风格都有、 嗯、 所以就让你目不暇接，你想吃这个、 嗯、 那你就去那儿，想吃那个呢、 嗯、 那你就去在另外一家，我觉得这个每一家人都不是很多。 北京坊我是真的走过的， 嗯， 我不是我自己走，我是跟着家人走，但是跟家人走的步调就会慢一些， 对， 我觉得我走一天、 嗯、 未必能走完， 是的， 真的很大的地方， 但是你就可以好好的去感受啊。 对呀、 啊，哦， 它那不单单是有住宿啊， 有 胡同啊。 一比的话，哪个更长，或者说哪个更大？ 肯定是前门地区的 北京坊大， 更啥时间？ 对， 因为它有博物馆。 啊、 哦， 孩子们呢？嗯，打卡 的。说嘛，说说、那个。 铁道博物馆，然后警察博物馆啊，还有前门，还有城楼。 哎，铁道博物馆不就是在那个城楼后面那个吗、 对，那个是有一个、 哦。 我们有一个大的火车博物馆，是在那个九仙桥那儿有一个、 哦， 是就是旧火车的遗址，那是火车站改的。 嗯。 然后那个铁道博物馆是那个正阳门城楼、 哦。对。 嗯。 大 铁道还有一个刚才说的是、 嗯、警察博物馆 。这是个什么博物馆？警察博物馆。 警察博物馆呢？嗯，就是它是。其实是政府部门原来开放的一个部分给观众和孩子去学习的、 哦、 然后也就是一些关于警察的基本，但没有太多的玩法，但是可以带孩子打个卡，而且很便宜， 感受感受。 嗯、 哦、嗯，还有博物馆没去过， 对啊， 有很多。 这博物馆还是真的可以去， 还可以坐那个叮叮车，那个电车， 当当当当当那种的，对对， 都可以。还有那个杜莎夫人蜡像馆， 哦， 这个我没去过，你去过吗？感受过吗？ 我没有去过北京的这个， 我也没 去 过 好莱坞那个。 好莱坞那个， 我去过香港的那个， 我也是去过香港的那个， 对对对， 就是看那人不一样呗。 啊、 其实门口我觉得这。 类似哈， 嗯、就是因为它是会让很多外地游客在里边有一个人流量的一个， 啊、 你就可以把很多人引流到那里， 嗯， 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安静一点，走走胡同什么的。 是、 嗯， 对， 就是我一般是如果周末去的话，人很多的。我一般是周一到周五、 哎、人 巨多， 巨多、 嗯， 真的，你不要小看哈， 啊、 你看前门那么多人。一进去全是中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朋友， 旅行团嘛， 旅行团真的有很多。你最好挑一个 啊，我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 哦、对， 周二的下午， 对， 挑周一。 或者是、 啊、也可以， 或者是挑小长假过后那一周。 对 对对对， 淡化的大家都走掉了哈、 哦。对， 那边有 金拱门，有金拱门是也是前门的风格哦。 对，是的， 都它都有前门的符号。 金拱门、星巴克 都是前门的风格。 全中国第一家肯德基， 对，都在那边， 好棒、啊， 很有意义的，都很有意义。 哎呦，好饿呀！让我们去吃饭吧。 好的，我腿都盘起来了。 刚刚说到前门啊，前门附近也有很多玩的。当然，我们的 Rock 去过世界各地。刚说蜡像馆、美国也去过嘛、其实如果是让你形容的话、前门这个北京坊的感觉、像不像其他国外的一些街区呢？有会有类似的部分吗？就是你没有推荐类似 会有日本的一些 有没有像的 吗？ 你想想这个问题是忽然想到的我、 就是、建筑上我会想到日本大阪有一个也是著名的建筑师安藤忠雄设计的光之教堂，然后也是那种建筑、就是灰色和光那种感、就是真的达到我觉得这是我们北京达到了那种高度。但是如果说相像，我这么说吧，动情一点说，我觉得这是我心里唯一的北京。 哎呦 对， 不可替代的那种大气，那种历史，然后那种熟悉感，就你读过的文字仿佛都印在墙上。这个是北京坊给我的一个很震撼的东西。 好棒好棒、因为北京坊这个是很有历史沉淀的、它不是随便一个地方的风格是可以比拟的。 没错没错。 对， 你觉得这个地方呢、适合大家几天去感受呢？ 如果大家 两三天、 周末有闲的话，其实某一个周末带着孩子去那边，愿意的话住一下啦。 住一晚 不一定非得是说住我说的那些比较精品、毕竟价格上就是我觉得也有连锁酒店呐、也有什么，就是在那儿沉淀一下，你就不用当天晚上赶着回到我熟悉的那个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我加班的地方和我买菜的地方， 对， 而是在一个这个城市里更温暖柔和的地方，然后在那儿停住一下、然后给自己和孩子一个相处的时间，带两个绘本啊，或者不带绘本去配置外买两本孩子一直想要的那个绘本。 对、 妈妈我要这个封皮好看， 买。 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住的那些酒店， 妈妈要这买。这个歌还没说出来呢，妈妈要这买。 妈妈你为什么不听我说完呢？ 买、你在分享故事，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都是作为就是城市居住的这个一个身份去玩、我一般不会很晚，我因为下午就会离开了、顶多吃完晚饭、七点钟我就走掉了， 接孩子， 顶多看个电影。北京坊的夜晚是什么样？因为你住过呀、它是热闹的还是幽静的呢？就是到了夜晚，比如十点左右的时候， 十点左右 晚上 就旅行团都走了 呀， 很安静，卖糖葫芦的也关门了、是卖那个就是那些民俗的那些东西 基本上都 关门了， 安静的， 很安静。但是就你刚才说那像星巴克， 还开着。 然后我有一次真的是那个时间去了，然后星巴克的二楼有外国友人两三个在那打卡的，就很崇拜。然后特别巧的是有一个，有点像流浪汉那样的一个大妈，然后也在。然后我跟他聊了两句天，他就说我很喜欢这个感觉。他每天要去那儿打卡，可能这个城市的美、大家都会不同的方式去， 还有寄托， 是的， 还有寄托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白天去是一个热闹的景象、然后人少的时候呢可能很闲适、让你很慵懒、可是我更想夜晚或者说是这个凌晨、或者说早晨的时候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它是不一样的感觉。像那个24小时的书店、我真的没有说真的待过24小时或者12点以后去待过、 感受一下挺不一样的感觉。 我的一些小伙伴组织过一个活动、就是在那里真的是 夜读吗？ 对，夜读 啊， 搭帐篷 啊， 跟店家合作 就在那个一层搭帐篷， 搭了一个很漂亮，他们那个活动当时还刷屏了呢，很漂亮的一个帐篷，大家去读诗歌，一群人在一起聊天， 真的好棒啊！哎，搭一个那种好看的帐篷， 白色的， 对，白色的，然后 周哲你先来， 对， 别人不用说了。都睡觉吧， 挂点灯啊什么的，然后给它装饰一下。来，我们那个诗友大会啊， 门前 有棵树。 我觉得呀，这个 Page One 它不单单是个书店了，它升华的太多的这个建筑以及里边的内容承载的部分 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 我们写诗， 我们读诗，我们印刷， 对， 我们出版。 是的，我们还是读点名家名篇吧，就不要自己写了。 我觉得前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本来想说其他的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完全可以够我们今天内容， 完全够。 对，而且我们的 Rock 是晚上待过、白天也待过、带着小孩子也待过、其实如果以妈妈的身份、小孩子在这边也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电影院可以看电影、书店可以看书、那些小的甜品店可以跟他们一起品茗时光、 对 呀、还有 一起做甜品啊， 还有博物馆呢、也是可以去玩的呀。 对， 还有很多老字号，你也可以带他们去看嘛。 对， 有老字号一条街，对不 对？有很多很多，就感觉就是一个